什么吃都难。爸，今天几月几号吗？ 今儿个？十一啊。 几号啊？ 十一号啊。 啥日知道不？1111啥日？ 1111 啊？ 不知道啊。 光棍节吗？ 谁说的？ 公认的嘛，全国都公认的。 国际的还是就咱国家的？ 估计是国内的，国内光棍节。 还有光棍节？ 嗯， 这还这家伙赶的。 哎呀，尝尝咋样？我扯给你送豆奶。 还有这么个节？ 你看，甜不甜？ 很甜。 哎，爸，你跟我说句实话啊。你为什么就对我婶儿这么情有独钟呢？ 为什么呢？ 嗯， 咋说呢？事儿啊，这是应该说，咱爷俩呢从来没在一起唠过这种话题。 对， 如果要不是你这个谢大脚这个婶儿， 嗯， 我也不会， 嗯， 一下子就决定了。因为什么呢？我倒觉得因为他是一个农村户。你说咱们家这个公司啊，从开始到现在，你爹我就说是要想找个对象，可能找不着。 对呀， 我认为找啥样的也不是太费劲。 对呀，疑问就在这儿啊。 为什么不找呢？ 对呀， 为什么上农村找呢？ 嗯， 你能知道 吗？不知道，我这不是问你这问题。 为你吗？ 怎么还为我呢？ 孩子，哎呀，你妈没那年跟我说大拿呀，我已经这样了，你呢，木生，你一定给我照顾好，我就这么一句话，你看着办，愿意找你就找，不愿意找呢。为了这句话，我也是为了你，领着你进城去打工去。当时你知道钱多难挣吗？我领着你呀、我给人拖煤坯子，蜂窝煤呀，一天挣不到一块钱。我天天都起早爬煤夜，就天天就搁那拖煤坯。有一天到11点了，你没了。 哪去了？ 哎呀妈！当时把我吓的，我就完了，我爸就哭完了，就找啊，也报案了。到后半夜2点呢，你猜搁哪找呢？搁煤堆里扒出来。 还跑煤堆里？ 卸煤的时候，你搁那边玩，给你扣里了。哎呀，我这一看这孩子完了。没动静了，呼嗒呼嗒有点气儿，就抱医院去了。马上抢救啊，伸一嘴煤呀、就给他抠啊，大夫就给抠啊。那当时的医疗条件也不是太好，最后可能舌头就是那阵抠坏的。后来听说你说话就，当时就管我叫爹爹，我就觉得不对，我说改叫爸爸。我当时就觉得那阵就对不起你妈呀！我后来我就我下决心，我呢天天背着你，我给人做煤活。这玩意儿你跟煤也是有缘，那家响一碰煤又空出去， 不找煤吗？这不是多找煤啊！老往煤里扣是吧？ 啊，扎煤堆里去！我说一看不行，我赶紧抱起，我说这活不干了，我今后我不干这拖煤坯这活了，我要干木匠活。爸学木匠啊，就为你学的。到一家刚想跟人干活，看旁边有个煤堆，你说这个倒霉去，我说不干了，这活给多少钱也不干了。 什么以后这煤去拿官去，不理。 你知道现在爸瞅煤都眼晕，你知道吗？咱家不烧煤，你知道吗？ 我现在明白，我为什么 烧劈柴呀？ 为什么老躲着煤？我现在明白了。 走着走着，我就发现你呢，这个舌头也不是太好。当时小时候可能营养也不是太良，就

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hen you're still lonely tomorrow When you're still lonely tomorrow。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啊，跟您聊一聊赵本山的故事。跟电视剧的自导自演不同，赵本山在电影方面有过不少跟非常知名的导演合作的经历。赵本山第一次跟张艺谋合作是在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当初张艺谋在设计这个戏的时候就想到了赵本山，跟赵本山谈了一番以后啊，他立刻就答应了。拍戏的时候赵本山在剧组就是一个大家的开心果，因为无论谁看到他都感到很高兴，而且跟他相处和接触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和烦恼，他每次都会把人逗得是嘎嘎直笑。那在拍戏的时候赵本山也经常自我发挥一下，每次的台词都不一样，弄得姜文总接不上词儿来。下面咱们就来欣赏赵本山在《有话好好说》当中的表演。赵本山扮演的一位农民工啊，拿着喇叭在楼下开始朗诵诗歌。 想着你的人啊、哦、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嘿嘿，哎哎哎，也喂，也许全是欠你的情太多，就算送我一只明媚的春天，我也有方。 你还不让念就不让念了，我是受别人委托来的。 啊、这事儿是我托人办的事儿，这是我安排的。 你安排啥了？啊，你安排谁？ 你是不是小个让着的？ 啊，怎的？ 挺黑，嘴挺大的、那个。 啊，是他怎的？啊，让我来干啥？ 念诗、啊？ 错了，救人知道吗？楼上有人命了，快！ 我知道，那个人叫安红，说他失恋了，要自杀，街道组织人给他念诗安慰他， 啊， 对不对？ 对， 那都是我瞎编的，就没这么回事。诗也是我写的， 诗是你写，你可别逗了。就你这磕巴巴还写诗，我一听这话你就假的，你还写诗？ 你别动， 是我。 干啥呀？ 你还不听是怎么着？ 你怎么耽误正事呢？我告诉你一句啊，这个事儿你要给我耽误了，这可是正事儿。街道为这个事儿特意拨地专款， 是我出的钱。我给小个100块钱，小个是不是给了你100块钱？ 那得了，那可能咱俩岔开了，不是一个事儿。 怎么不是一个事儿？ 我是30块钱活，30块钱念三遍，10块钱一遍。 你个傻蛋， 不是一个事儿。 那小个坑了你70块钱，你还念什么念？ 哎呀，30就挺多了，还70，你上哪挣钱呢？这是，我挺满意。 最了解 人是我，撒手。 什么？ 撒手？ 我今还不撒手 了。我求你，我都把钱都给人花了， 啊、没事，你听我说，我给你100块钱，你拿着，你赶紧走。我现在不想跟你遮， 少整这事儿， 你明白吗？ 我不是完全为了钱，知道吗？ 为什么？ 为了救人命，知道吗？有点爱心吧，啊！ 你有病吧你？ 你太有病了！